好，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二，农历6月2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4和9。今天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也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标志着孟秋时节正式开始。立秋之后，气温由热转凉，人体的消耗也会逐渐减少，食欲开始增加。所以呢，您可以根据秋季的特点来科学的摄取营养以及调整饮食。秋季气候干燥，夜晚虽然凉爽，但白天气温仍然比较高，所以根据燥则润之的原则，应该尽量服用养阴清热、润燥止渴、清心安神的食品。同时呢，秋季空气中湿度小，皮肤容易干燥，所以在整个秋季都应该重视机体水分和维生素的摄入。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影响，今明两天本是多降雨天，并伴有雷电，短时局地雨强较大，外出请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4度。我们来看一下洗车指数，今明两天多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城市文化范儿，品读艺术史的上下5000年。艺术家创作的时候在想些什么？一幅杰出的作品是怎样诞生的？如何用轻松好读的故事还原漫漫艺术史？如何激发出孩子们对艺术的兴趣？最近，北京联合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新书《和孩子们一起读的艺术史》。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和大家透过这本书来聊聊上下5000年的艺术史。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这本书的作者迈克尔·伯德是哪个国家的人吗 ？A. 英国 B. 美国C 澳大利亚。 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我们要带您在一本书中品读艺术史的上下5000年。那么这第一道题呢，是这本书的作者迈克尔·伯德是哪个国家的人？您一会儿好好听我们节目呢，应该说这个问题很快就会揭晓哈。英国、美国还是澳大利亚？哎，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四景山水图特种邮票首发式暨2018集邮周在刚刚过去的周，这个周末在故宫的建福宫花园启动了。2018集邮周的主题是集邮与文博，未来故宫博物院会和中国邮政进一步加强合作，实现故宫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表示，那么随着这次的合作，参观故宫的观众不仅可以通过文化产品把故宫文化带回家，更可以通过邮政服务把故宫文化邮回家。第六届北京文学艺术品展示会正在进行中，北京戏协推荐的2018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展演剧目 北京曲协推荐的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星夜相声会馆和北平茶园的曲艺展演，以及北京杂技协会推荐的魔术展演等等，在京城的多个专业剧场内给大家带来一场文化盛宴。这场展演的时间呢是到8月20号，您可以留意一下北京市文联的微信公众号，查询具体的信息和特别活动的一些预约的方法。由中国邮政集团主办的乙亥年特种邮票印刷开机仪式日前举行，己亥年生肖邮票由艺术家韩美林设计，第一幅的作品取名肥猪旺旺，肥猪旺福，是一只圆滚滚的这个憨态可掬的猪，以奔跑的样子表现灵动的喜感，象征着正在奔向美好的生活。第二幅作品取名五福齐聚，两只大猪和三只小猪同时出镜，其乐融融，体现出全家福的概念，也寄托了新春时节合家团圆、五福临门的美好祝福。通州的宋庄镇最近启动了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活动，50多位民间艺术家将分别赶赴波兰、俄罗斯等国家，以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为主题，开展中国绘画、中国书法、舞蹈、设计、中国民乐、传统手工艺等交流，传播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这次活动呢，一共安排了6场主要的交流活动，以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大厅为主场馆，在德国、荷兰、法国和瑞士设立了分场馆。涌现中国当代艺术，这个展览即将在加拿大多伦多拉开帷幕。这次的艺术展邀请了8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在涌现这个主题中探索不同层面上个体和整体之间的关系。这次展出的作品形式多样，涉及油画、雕塑、影像、装置以及中国水墨，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些作品可以了解中国人文历史、科技和现代艺术的结合与创新。展览将从8月11号开始在加拿大多伦多艺术中心展出。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意大利文化旅游资源和活动部部长最近宣布，意大利的博物馆免费日计划将在今年夏天结束之后被废除，这个举动引发了意大利民众的反对。这项计划旨在让公众在每个月第一个周末免费参观博物馆，那么这项计划中的免费景点有480个，全部都是国家级的景点，比如米兰的布雷拉宫、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壁画、斗兽场、考古公园、卡拉卡拉浴场，还有庞贝古城等等。那么当地媒体就废除博物馆免费日发起了投票，从结果来看，90%的民众反对这个计划被废除，认为这将是所有人的损失。最近美国一所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相比女性，男性会更多的产生一种关键性的肺部愈合蛋白，以便于他们更快的从流感中痊愈。研究团队使用了非致死剂量的甲型 H1N1 流感病毒试验白鼠，这种甲型流感病毒曾在2009年到2010年间在全球流行，受这种病毒感染死亡人数超过了18000人。研究者通过对雌雄实验用白鼠病理进行检查，发现雌性白鼠的感染率明显更高，并且和雌性白鼠相比，雄性白鼠痊愈也会更快。天气炎热，很多人会选择在晚上开着电扇睡觉。最近风扇导致人体干燥影响健康的消息被很多人转载，但是专家表示，事实的真相并没有那么可怕。纽约的一位研究人员说，风扇带来空气循环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呢，包含风扇在内的任何能够带来空气快速流动的设备都能够从人的嘴巴和鼻腔中蒸发水分，让它们变得干燥。所以呢，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开着风扇的话，研究人员推荐每天使用生理盐水对鼻窦进行冲洗，这样能够帮助人们避免出现鼻腔干燥、淤血和其他的鼻腔问题。刚才说了夏天吹风扇容易导致人体水分的流失，那么最近另外一项研究显示，只要人们在院子里从事2个小时的体力活而不喝水，就足以降低人们的注意力。研究人员在对脱水和认知能力进行数据统计之后发现，随着水分从身体脱离，人的认知能力也会逐渐的萎缩。 这些数据表明，注意力、协调能力和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受人体水分减少的影响最大。如果人体水分减少并不多的情况下，以上几种能力的快速反应会很快，水分减少很多的话，效果则反之。所以呢，以后还是要多多珍惜那些让你多喝水的朋友吧。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要求，按照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本市的汽柴油价格的最高零售价从今天零点起每吨都提高了70块钱。具体来看，92号汽油由现行的每吨7.38块调整为7.44块，95号汽油由每升7.86块调整为7.92块，都提高了6分钱。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会多花3块钱。本轮调价过后，今年成品油的调价呈现九涨六跌一搁浅的格局，涨跌互抵之后，汽柴油每吨累计分别上调了750元和730元。从8月15号开始，本市将执行新修订的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简易程序处理规定。根据新的规定，驾驶人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载或者严重超速嫌疑的，当事人应当保护现场并立即报警，不能私了。同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应当自行撤离现场而没有撤离，造成交通堵塞的，对驾驶人将处以200元罚款。另外，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的，可以从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上一级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最近发布通知，将开展新增基本医疗保险协议管理、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的工作。据了解，符合这次新增定点医疗机构条件的，可以自愿申请签订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协议，并向所在区的医保经办机构提交申请。目前本市已经有2877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而医保定点的零售药店也有457家。现在在炎炎夏日里，也可以领略冰雪运动带来的激情和快乐了。最近激情冰雪相约冬奥，北京青少年冰雪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拉开了帷幕。除了旱地冰球、冰壶等专业的冰雪运动器械和体验设备之外，还特别开设了冬奥主题影像展。同时呢，冰雪答题王冬奥知识竞赛也正式启动了。那么学生朋友们关注青春北京公众号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了。青少年冰雪主题教育实践体验活动将持续到今年的10月份。2018第二届老舍戏剧节将于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老舍赶集、平凡的世界、天下第一楼、日瓦戈医生、酗酒者墨菲等11部由中国、法国、俄罗斯、波兰艺术家创作的剧目将持续上演。同时呢，还将举办戏剧论坛、剧本朗读会、主题展览等多场戏剧线下活动。这届戏剧节将继续秉持老舍先生的平民情怀，选择国内外具有文学性、思想性、符合大众审美的戏剧作品，通过戏剧关照当下现实，关注民生，贴近民众情感。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叫喜鹊，

如何用轻松好读的故事来还原漫漫艺术史，如何激发出孩子们对艺术的兴趣。最近北京联合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新书，和孩子一起读的艺术史。这本书以优美的插画展现生动场景和生动有趣的故事，一起呈现出了艺术史上一个个闪光的时刻。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在这本书里一起品读艺术史的上下五千年。来介绍一下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和孩子一起读的艺术史这本书的中文版编辑徐丽子。丽子您好。 大家好，我是丽子。 欢迎您来做客。还有动动笔儿童美术的创始人陈爽。您好陈爽。 大家好，我是陈爽。 哎，那么一提到这个艺术史这三个字儿，总是感觉哇， 严肃的， 很严肃又很漫长的一段历史，也感觉比较厚重哈。那么刚才介绍了和孩子一起读的这个艺术史，和孩子一起读还是艺术史，所以我们就很好奇这个艺术史跨越的时间有多长呢？ 对，刚刚我也听到前面介绍说上下五千年，其实还真的不止上下五千年。 哇， 它是从四万年前开始讲起。 四万年前， 对，就是从人类最开始出现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已经在做一些艺术创作了。 嗯， 然后在山洞上印上手印变成动物，一直讲到两千多年，所以其实是一个四万两千年的艺术史。 哦，真的是从那么早就开始了吗？ 对， 那个时候其实人类还没有什么就是语言的这样的一种比较明确的语言或者是文字，但是最早人就是用这个图画来， 就已经有创作的冲动了， 记录自己的生活哈。 对， 那么最早的这个历史是什么时候的历史呢？刚才说的这四万多年前是哪儿的原始的人类呢？ 对，我们书里面的第一个故事是叫狮子人，然后他是应该是在德国的施塔德尔岩洞里面，然后他们在那个里面去做的一个小雕像，然后是像一个狮子的样子，然后他们就讲说那个时候的原始人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然后他们跟动物是怎么相处的，然后他们人类之间是怎么相处的，然后是怎样生活的，就还感觉很有趣，很神秘的一个故事。 真的是， 对， 从四万两千多年一直到什么时候，最近的是到什么时候的艺术史？ 就是到两千零几年这样子，一直到当代。 在到当代哈，那么这么浩瀚的这个艺术史，四万多年的话，会选取的是哪些的时间节点呢？ 他其实选的是他从这个四万两千多年里面挑选了一些他觉得很重要的，对艺术有关键影响的一些瞬间。 比如说， 而且这个瞬间我觉得挺有意思，就他不只是那种大师，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那种达芬奇啊、梵高啊、毕加索呀、等等这些特别有名的，他还选了很多那种你感觉不是那么有名的，就是比如说非洲的一个小女孩啊，或者是罗马的一个不知名的画家呀，但是他们都创造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作品，而且可能也对艺术产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影响。他是选取了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瞬间，把它拼凑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整个的一个历史长河。 那得大概选了有多少故事啊？ 应该是选了67个故事。 67个故事， 对， 遍布了这个四万多年的时间节点，也遍布了这几大洲吧，应该是。 对，没错。 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各种各样的作品都有哈。 对。 那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讲这个艺术史呢？因为刚才我介绍的时候也说了，它是有插画和故事，是吗？ 对，他首先他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他是用故事来讲的艺术史。因为我们常见的艺术史就是会讲说时间呀、地点，一个艺术家他在干什么，他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但这个书比较不一样的就是作者他本身是一个艺术史学家，他也基于这些事情，然后他去做了一个再创作，他把这些事情然后结合他自己的想象力变成了一个一个的故事。他就会想象说梵高这个时候他在想什么，他看着星空，他看着那个向日葵的那个田地，他在想什么，然后他会把这些变成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然后另外他这个书里面有非常多插画，这个可能大家得拿到书才能看得到这个效果，因为那个插画本身跟书的内容结合的是很好的。然后插画的那个插画家也是还英国挺有名的一个画家，他呈现出来那种感觉就是很淡雅，然后很优美，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城市地图，这个就是会带我们回到比如说文艺复兴时候的佛罗伦萨是什么样子，然后20世纪的纽约是什么样子，还有阿姆斯特丹刚刚开始通商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就是会让 会用这个故事和画带大家回到每一个历史中的那样的一个节点上去。 嗯，陈爽看过这本书了哈， 对对对， 您看过之后是什么感受呢？ 嗯，我也看过这本书，然后呢，这本书写的很有意思。刚一打开的时候，会觉得这本书像一个小绘本一样，因为有很多小龄段的孩子，比如说像四五岁的孩子，他们可能不能完全读出文字，但是他们会根据这些图片来问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们会看到里面的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他说，哎，我发现这个大卫的眼睛是桃心的形状，这个是为什么？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给他从专业的角度讲，那个时候是米开朗基罗是为了雕塑成一个反光眼睛的反光，所以当时其实不是一个完整的心形。 嗯， 后来现在大家看，哦，里边是一个桃心，包括那个时期的所有的雕塑，好多好多雕塑， 嗯， 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现眼睛里边炯炯有神的感觉。所以小孩可以一边看着这些图片，然后一边听着讲，这种他们就会觉得很有意思。 嗯， 并不是像普通的艺术史的书要从年代呀什么的开始分。 嗯，好，一会儿里头有意思的故事慢慢跟大家说哈。那么我们来说一下这本书的这个作者，迈克尔伯德，据说也是一位很有来头的这个跨界艺术家，是吗？ 对，就他作者的背景我觉得应该是挺特别的。 嗯， 因为他本人既是一个艺术史学家，然后他也是一个教育家，他在艺术史方面其实有很多的著作，之前的书在英国的独立报也会评为最佳的年度图书。 嗯， 然后另外他是教育家呢，就让他非常了解孩子的这种心理，他会用小孩比较容易接受的那种语气啊，然后用那种叙述的方式来给大家讲故事。 嗯， 所以就是这个两方面的背景结合起来呢，就让这个故事它既严谨，然后呢又很生动，所以就是会让这本书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嗯 嗯， 那您说他是一位这个艺术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这个教育家，是吗？ 对。 哦，那么就是他的这种跨界的这种背景，就能够让这本书有与众不同的视角，是吗？ 对，就是就成就了这本书它本身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故事里面的艺术史。 嗯， 它很有意思，但是呢又一会儿我们给大家讲到它里面隐藏着很多彩蛋， 哦， 就是它的一些艺术的史料在里面。 嗯，好，那么通过二位一个简短的介绍呢，我们对于和孩子一起读的艺术史这本书应该说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大家一定对于这个书中的细节以及孩子的艺术思维的培养等等非常的好奇，有想要了解的。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稍后请二位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书中有意思的故事。好了，城市文化范儿，我们一会儿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到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生命安全无小事，你是急救达人还是面对危机慌乱无措的小白？请关注北京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参加生存能力大挑战急救趣味答题，一测便知。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二，农历6月2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4和9。天气情况还是来给您介绍一下，受到副高外围暖湿气流的影响，今明两天本是多降雨天，并伴有雷电，短时雨强较大，户外请注意防雨防雷以及交通安全。降雨会加剧道路拥堵，尤其是早晚高峰时段，请您合理安排出行，出行请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驾车上路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4度。今明两天呢都是比较多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点02分，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这一时段，东西环路南段南向北，北部环路东段东西双向，南三环木樨园桥东西双方向，西南三环玉泉营桥到丰益桥的内外环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东部的建外大街、建国路、通惠河北路、京东快速、姚家园路，西部的蔡胡营南路、莲花池东路、莲花池西路、阜成路，北部的圆明园西路、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安利路、北苑路段进城方向都是车多流量大。北五环上清桥西侧东向西方向有事故，机场高速进京尾沟环岛入口接报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驾驶。 城市文化范儿，品读艺术史的上下5000年。和孩子一起读的艺术史这本书是英国艺术史学家教育家迈克尔伯德编写的一本书，他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将严谨的史实研究书写为优美的生动故事，为我们讲述了从公元前4万年到21世纪的艺术发展历程，通过文字与绘画交相辉映，展现出富于想象力又触手可及的艺术场景。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答案是 A，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在和孩子一起读艺术史中介绍了中国秦代的兵马俑，当年附近的农民为了给村子打井，偶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震惊世界的历史遗迹。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秦始皇兵马俑是在哪年被发现的吗？ A. 1950年， B. 1974年， C. 1961年。 来，先看看这第一道题。这个和孩子一起读的艺术史这本书的作者迈克尔·伯德是一位英国的艺术史学家。哎，其实呢，刚才是也有在节目当中介绍到哈。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正确答案 A 答对的朋友有哪些呢？像邓金啊、红十字、明飞金、新宽体、盘田庚，哎，这些朋友都答对了，恭喜你们。第二道题呢，就说到了关于咱们中国的这个一个出土的这个文物哈，秦始皇兵马俑是在哪一年被发现的？1950年、1974年，还是1961年呢？知道的话，也请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我想问一下栗子，这本书里头有咱们中国的这个一些这个艺术的这个展现吗？艺术品的展现吗？ 对， 艺术史的展现。 因为它是一个艺术史嘛，所以它其实里面还包含很多很多的故事。然后它有中国的，包括它提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兵马俑，他想象说一个工匠和一个官吏之间的对话，然后挺有意思，挺奇妙的一个想象。后面还提到了那个范宽的《西山行旅图》，他讲到画家在山里面走路的时候遇到一个老人，他们俩之间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对，然后除了中国的，其实还包括日本啊，很多就是世界各地的一些艺术的故事都在里面。 好，太有意思了。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给您介绍的是和孩子一起读的艺术史这样一本有趣的书。那么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这本书的中文版编辑徐栗子，还有动动笔儿童美术的创始人陈爽。那么我们刚才呢，已经通过二位的介绍，对于这本书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哈。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呢，这本书其实原版这个英文的版的名字是 儿童美术史， 儿童美术史， 对啊。然后这个中文的书名我们把它叫和孩子一起读的艺术史，这个我还必须得聊一下。因为就是这个编辑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起书名。我们可能发现说很多英文的书然后引进到国内之后，它那个书名跟原来可能有一些不同。那这个不同就是根据中文版编辑自己的一些想法，包括对国内的一个考虑，然后来起的这个名字。那这个为什么我们给他加了这么长的一个名字，和孩子一起读的艺术史？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书都叫给孩子的什么。那这个就是说给孩子的美术也好啊，历史也好，文学也好，就是让孩子拿着这本书捧着去读的。然后我自己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太好看了，我都停不下来。所以我觉得就是包括这本书它已经翻译成10种语言了嘛，它在法国出版的时候，这个法国的媒体也评论这本书说它是给每一个人的艺术史。我觉得这句话讲的也是特别的有道理，就是大人和孩子都适合把这本书一个故事书当成自己的一个艺术启蒙，然后他能在一个很有趣的阅读体验里面就了解艺术，所以是一个适合每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就变成这么长的一个书名， 和孩子一起读艺术史。 对， 不单单是孩子可以看，大人也可以看。 对，就是大人和小孩全家人一起共读的时候，就会得到很多的乐趣。 所以说这本书里头其实是把很多这个有趣的故事跟艺术史来相结合哈。那么刚才说了适合家长带着孩子，适合全家一起看。而且这个书里头据说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彩蛋是吗？这个一般现在是看电影啊，个结尾大家会等这部影片后面有没有一个彩蛋，这书里头怎么买彩蛋啊？ 对，这也是我的一个反，因为我之前来我们节目的时候介绍过我另外一本书叫米开朗基罗手稿。这个所以我当时对米开朗基罗的一些生活细节比较了解，然后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发现，哇，这个结合的太妙了，这就是彩蛋啊。而且就是如果不说的话你可能很难发现，只有你对米开朗基罗这个人比较了解的时候你才会注意到。然后就比如说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在这个大卫的这个故事最开始他讲到说他们在一个海边的一个采石场，然后海面上吹来了微风，然后大理石的那个尘土啊尘埃啊随着风散布到各处都是。然后他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讲到我们可能不太清楚的一个细节藏在里面，就是米开朗基罗他虽然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画家，然后就我们觉得那个时候的画家他应该是 他什么都不用管，他就创作就好了。但其实米开朗基罗本人非常的辛苦，他还要去负责采石场监工，他要去看那些工人开采大理石 到底是不是符合他这个雕塑的要求，是吧？ 对，然后他之前还负责过修建一条路，因为有一个采石场他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路，所以他还要去负责修路， 管的好多呀。 对，非常的辛苦。然后这个事儿可能就是你对米开朗基罗比较了解你才会知道。 嗯， 对，他前面就讲到这样的一个细节，然后后面还讲到说米开朗基罗跟工头的一个对话，跟那个工人的一个对话。他讲说，我的工作就是把大理石里面藏着的塑像解放出来，这个就是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理念。就是米开朗基罗他觉得每一个雕像都是藏在那个石头里的，原本就在那儿。我作为一个雕塑家呢，只是把上面多余的东西凿掉，然后这个塑像就露出来了。所以他就整个故事里面有非常多这样细小的一些点，就是随着你对艺术的了解，你可能会不断的发现这个故事里原来藏着很多很多好玩的细节， 还有这种闪光的语言哈。 对， 非常优美。像我理解到的，米开朗基罗他其实是一个工作狂，因为他在做西藏西廷教堂的时候，他应该是躺着在画上面棚顶上面的作品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因为一直躺着，他的脖子颈椎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并且那个时候的颜料并没有现在这个颜料这么高级，可能会很稀，会随时往下躺 滴下来。 对，所以滴下来会滴到他的眼睛里。 哎呦， 所以后来米开朗基罗其实浑身都是因为艺术他是有很多伤病，包括他的颈椎，包括他的眼睛，他的面部可能都跟这个有关系。所以呢后来大家就说米开朗基罗其实是一个用生命在创作的艺术家。 所以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一个的故事，我们能够全方位的来了解一个艺术家，不单单是他的艺术成就，其实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一些他为艺术的这种付出可能会更有意思，更打动人哈。 对，就像那个这个作者在前言里面他也讲到说艺术史可能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的就是日期地点艺术家，那在这些史实中间有非常大的空白，那他们在创作的时候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然后他们在想什么呢？就这个需要用想象力给他做一个填补，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生动的一个生活的画面，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那我很想知道，比如说他写的这些故事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呢，亦或是还真是有这样的史实，他根据这些史实来写的呢？ 对，我觉得应该是说这些史实的资料是一个骨架，然后他用他的想象力把 填充了， 对，填充成一个立体的形象，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所以就是你会看到一个非常美的东西，但是呢你细去挖掘的时候，它里面有非常多就是经得住推敲的史实资料。 就是说这个事情是真有，但是呢当时是不是这么说的之类的呢，可能未见得了，因为这个也是无从考证了哈。 对，可能会翻译成各种不同的 版本 说法。 对，但是他通过这样的一个一个故事让你能够了解这个艺术家的这些事情就很有意思，你就一下子就记住了。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个米开朗基罗他说的这个就是每块石头里都隐藏着一个雕像，亦或是他的这个躺在那儿画西斯廷教堂的天顶啊等等，这些细节就让我一下子就对于这个艺术家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会记住他的这些事情哈。 对，所以小孩子其实他并不需要去读米开朗基罗的理论，那他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对这个艺术理念就会有一些印象，这个就已经很好了。 说到米开朗基罗呢，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两位文艺复兴的三杰了哈。米开朗基罗是一位，还有达芬奇和拉斐尔。说这个这次呢，在这本书里头很有意思，说把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是放在一起来讲述的，是吧？其实从历史资料上看，这两位大师是截然不同的个性。那么，在书里头也有一段关于他们的这个对话，也很生动，是吗？ 对，就米开朗基罗，刚我们讲到他性格非常的暴躁，脾气不太好，然后跟谁都打架，跟教皇也打架。那拉斐尔就是一个脾气特别好，特别温和，然后有很多朋友的那种人。这里面就讲到说他们在给那个梵蒂冈工作的时候，然后他们俩遇到了，然后他们俩就之间有一段对话，就米开朗基罗上来就问说你知不知道那些笨蛋刚才说了什么，然后拉斐尔就很平静的说 哪些笨蛋呀，然后米开朗基罗就啊，他们简直是太过分了，他们说我怎么怎么样，就是很有趣的一个反差，你就感觉到 一个慢性子的 对 话。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米开朗基罗走开了之后，拉斐尔还在想说啊，米开朗基罗其他都挺好，就是脾气急了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就觉得还挺逗的。 哎，那比如像他们这样的对话会配一些什么样的图呢？ 对，他就是我们会看到拉斐尔的在创作呀，然后包括就是我们会看到一些那个宫廷的一些内部的结构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啊，就会让我们感觉说哦，我们可以在脑海里面想象这两个画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里面遇到了、然后米开朗基罗是一个什么样子，拉斐尔戴着一个什么样的帽子，拿着什么样的笔是什么样子。 那这个画是后创作的呢，还是说有一些也是他们二位的一些这个原作在上面呢？ 哦，这本书它结构就是它会先放一个原作，就比如说是拉斐尔的雅典学院或者是米开朗基罗的大卫、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很美的一个图、然后旁边故事里面结合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位英国的插画家，他会根据自己的一些想象，然后画出一个水彩的一个插画，这个是他后来根据我们的故事去创作的。 哦，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两个人完全不同的性格来想象一下，那为什么拉斐尔会很哲学很温和、然后米开朗基罗会很暴躁呢？其实从他们俩的工作态度和状态上都能看出来。刚才讲了，米开朗基罗他在做大卫的时候可能连修路这件事他都操心，他是一个特别特别认真的人。拉斐尔呢可能就更加艺术范儿一些，因为 随性一些， 对对，所以说我们从他的作品上也能看出来，包括带孩子们一起去看展览，米开朗基罗的作品都是很阳刚之气的，他崇尚肌肉感， 肌肉的线条， 对对，但是拉斐尔呢就会画男生也是，画男人也是，会比较柔和，它的线条会比较美，有很多曲线什么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小孩讲就不会说。啊，你看米开朗基罗他的作品是很阳刚的，拉斐尔是很柔美，这样他们会记不住。那我们正好可以拿两幅作品来看，你看他的米开朗基罗都是有棱有角的，但是呢拉斐尔会圆圆的，这样他们一想哦，是这个道理。然后也能分析出来两个人的性格不同。 对，所以他这个作品和他性格等等他都有非常紧密的一个联系。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再配上陈爽老师这样的这个讲解的话，其实看起来就更完美了。 更有意思。 对，孩子更能容易理解吧，能记住。 对，因为您也是经常做这个孩子的这个美术方面的教育，所以也特别知道孩子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喜好。 对对对。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也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 城市文化范儿，品读艺术史的上下五千年，在和孩子一起读的艺术史中，介绍了中国秦代的兵马俑。当年附近的农民为了给村子打井，偶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震惊世界的历史遗迹。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秦始皇兵马俑是在哪年被发现的吗？A. 1950年 B. 1974年 C. 1961年。 这道题呢还要请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和孩子一起读的艺术史这本书的中文版编辑徐丽子，以及动动笔儿童美术创始人陈爽，带我们一起在这本书中品读艺术史，不只是上下五千年，品读四万多年的艺术史哈，非常的有趣。那么刚才呢二位跟我们讲到了这本书里头介绍文艺复兴三杰米开朗基罗呀，还有拉斐尔啊，用什么样的这个方式哈，能够展现他们这种不同的性格，以及这种性格反射到他们的这个绘画上面，会展现出不同的这个特点来。那么其实每一位艺术家都是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的，这样的个性呢只有放在生活当中才能够展现出来，或者是说变得更加的鲜活生动。比如说意大利著名的画家这个卡拉瓦乔， 他也是一个比较暴躁的人，这本书里也有介绍，介绍的还直接就把这故事放在监狱里是吧？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能给人留下一个非常深刻印象的一个故事设定。就是其他的画家可能是在自己的画室里面，或者是在一个画展上，或者是在跟自己的客户讲这个怎么去创作。 嗯， 然后卡拉瓦乔的故事，它的发生地点就很特别，它在监狱里面。 嗯， 这个故事一上来就是卡拉瓦乔在大喊说：“放我出去！ 关进去了， 我有教皇的特赦，不要把我关在这儿。”然后那两个看守也不理他，因为他经常打架，经常入狱。 哦， 这个所以就是他结合卡拉瓦乔这个整个个人人生的特点，把这个故事放在这个地方，就会让人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嗯， 对，然后卡拉瓦乔他本身也是他这一辈子都非常的动荡，然后就是在不停的打架，然后逃亡等等这样子的。嗯，但他又创作出非常多很有这个开创性的作品，它那种光线明暗的对比等等。嗯，所以这个故事最开始的时候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但后面也讲到说卡拉瓦乔会怎样去观察一个物体，他观察的那种细致程度和专心程度可能是其他人都达不到的。 嗯， 所以他就是他不仅是一个有趣，他还是把很多这个画家的一个专长啊等等放在这个故事里面去讲解。 嗯，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很特别的一个故事。 嗯 嗯， 陈爽，你们在介绍卡拉瓦乔这样的应该说是不是那么炙手可热的那么大的这个大腕儿，大画家，但是实际上他也是非常的有名。你们会从一些什么样的角度介绍呢？ 如果要遇上这种画家的话，我们基本上会从一个画家的生活习惯或者是他的个人背景上来给学生们讲。比如说像卡拉瓦乔这种经常可能出入监狱的，这样一讲孩子们的第一反应是哦，原来画家是这样的， 艺术家还可以这样，这样也能当艺术家。 对，或者是哎，艺术家不应该很有钱吗？他们心里面想的可能每个艺术家他的画一卖出去就是上千万上亿，为什么他会进监狱或者什么。那这个时候老师马上就能给他从专业的角度上再引回来，因为艺术家的思考会非常缜密，甚至是很纠结，因为他们要想很多可能要超越生活的，因为艺术源于生活，要高于生活，他们要超越一些自己的想法，超越一些别的想法。 嗯， 所以他们的精神上是非常紧张的。因为卡拉瓦乔可能30多岁就去世了，包括有很多大的画家都是30-40岁很年轻的时候就离世了。 嗯， 有的时候这是因为身体原因，我们也会跟孩子们讲是因为他们的精神上可能也是会有一些很紧张啊，长期在这种压力之下工作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嗯，这个卡拉瓦乔我看对他的评价说他是天才，他是魔鬼。 对， 就是他可能是犯罪记录比较多的艺术家了，多到能填满一张纸了哈。 对，这个就是可能一般的人我们第一点不会注意到这个，就是大多数人可能会先看到卡拉瓦乔的画。 嗯， 然后看到说那个明暗光线的对比等等这些介绍。 嗯， 等到对这个人真正有兴趣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啊，他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经历过这些事儿。但我们的这本书的读者在一开始就能直接了解到这个画家的特点，就知道他这一生是怎么过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切入点， 一下子就把他最突出的特点呈现在大家 面前。对，而且你永远不会忘他的故事是在监狱里的。 是的，所以对他的这个个性也有了一个充分的了解哈。 嗯，对。 那么说到这本书里头呢，它不单单是表现了这个艺术家他的这个个性以及生活。嗯，其实也把艺术家周围的人也做了一些还原，比如说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些呢都被作者有意识的捕捉到了哈，而且也发生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 对，他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因为画家在画画的时候，他肯定会有一些想法呀，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环境里，但他旁边还有很多人，他的家人啊、朋友啊，然后被他画的对象等等。 嗯， 所以就是这个也是在作者的想象力里面得到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还原。 嗯， 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他讲到那个西班牙有个很有名的画家维拉斯凯兹，他在画那个宫娥的时候，那幅画里面有很多的人，有国王，有王后，有公主，还有他的侍女等等。嗯，那个都是有很多小孩，然后这个画家就通过他的想象力，他可能会想说，那这个画家在画这些小孩的时候，小孩肯定不能乖乖的不动嘛。 嗯， 但是这个油画需要很长时间，就是就连构图这个草图画出来都要很长时间，那是怎么做到的？嗯，然后他又想象说，哦，国王把这些小孩叫到一起说， 大家都不要动，排好队，我们现在玩一个游戏，就是我们国内的可能小孩也经常会玩的那种一二三木头人，大家都不许动，谁动谁就输了。 嗯， 然后他就构建出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然后就是小朋友听了这个话之后都安静的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然后画家就开始飞快的运笔开始作画。 嗯， 对，像这样的细节有很多，然后他就会还原说这个画家在创作的时候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 哦、 然后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个还挺好玩的。 就像这些故事在给孩子们讲的时候，他们也会特别特别的感兴趣。 嗯， 他们也能知道，哇，原来油画画的时候你要先起稿，那老师可能就会讲是不是需要快一点，你们是不是要经常练习、 嗯、 要不然你看小朋友们都动了，或者是你的模特都动了你就画不了了、 嗯、 所以通过这些故事是能让孩子知道一个画家的创作过程， 嗯， 它是很不一样的，嗯，不像是想象当中的可能会对着一个照片啊，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相机，所以需要画家们有很大很大的能力，并且有很强的专业素质才行。所以这个时候跟孩子们讲，你看你们是不是应该更好，多多的练习啊，更好的学习一些，这样他们就能很能接受。 嗯，所以说就是不单单其实讲的是艺术史，也是讲了对于这个艺术。 嗯， 如何来这个展现，其实也是带孩子们在艺术方面入门。 对，一个过程、 嗯、 这样他们就能很鲜活的知道这个过程是什么样。 嗯，那么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都是比如说像什么这个米开朗基罗啊，亦或是其实即便是讲到西班牙的这位这个维拉斯凯斯，其实也是西班牙非常伟大的一位画家哈、 嗯、 都是一些特别知名的画家、 嗯、 文艺复兴三杰啊等等，还有像达芬奇、毕加索、梵高，这些都有介绍哈、 嗯、 那么刚才呢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栗子也说过，书里头还有一些介绍了不太常见的艺术家，甚至有的是没有名字的，他们对艺术史又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希望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举个例子说一说，会有什么样的人或者事情，他会对艺术史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又没有留下名字呢？ 对，其实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那个兵马俑。 嗯， 这个兵马俑是大家都知道，而且真的是每个去看的人都感觉是 很震撼呀。 对，非常震撼，太不可思议了。但是建造兵马俑的人是谁呢？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很多无名的人，他们这些工匠然后没有留下名字，每一个人都在这里面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然后创造出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品。现在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兵马俑，然后都会去看，但是不知道背后是谁创造的。所以作者就会截取这样的一些故事，包括兵马俑，包括非洲的一些铸铜的一些艺人，包括还有南美洲等等，就是他世界各地都存在着很多很多这样的工匠，创造出了非常厉害的作品。 嗯， 所以他就会深入这样的故事背后，他想象说一个工匠，然后他在做兵马俑的时候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他一点闪失都不能有。然后他跟他的学生之间是什么样的，他怎么指导他们去做这个雕塑、 嗯、 然后他跟他的上级是什么样的，然后他那个军官来他的工地审查的时候跟他说什么、 嗯、 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兵马俑都做好了之后，这个很多工匠可能是要被这个皇帝灭口，或者是被他们带到这个陵墓里面。然后这个故事里面最后讲到说有一个和这个工匠很好的一个军官，他跑过来通风报信、 嗯、 说我特别喜欢你的雕塑，然后现在好像是要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你赶快跑吧。然后这个工匠就背起自己的行囊趁着夜色匆匆的逃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他就会展现整个在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品背后不为人知的一个小细节。 嗯， 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故事。 哦，明白了，这个就有一些这种大型的这种作品，它不是某一个人做出来的。 对，我们真的不知道它是谁做的，我们只知道 有很多很多人做出来的。 没错， 嗯， 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故事。 而且一直都觉得中国的艺术文化会显得比较隐性一些， 嗯， 它不像国外，比如说我画了一个人物，或者是画了一些静物，它就是油画表现的就是很漂亮。但是像中国国画这些，它其实非常博大精深，可能反而是因为这种神秘性，或者它太具有艺术性意境了， 嗯， 反而是不好被讲出来。所以经常我们看美术史，或者是学生们在学习的时候，在基础课里面基本上都是以国外的大师为主， 嗯， 中国的反而会变得比较少，因为真的需要年龄，还有需要一些经历才能 领悟到。 对对 嗯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二，农历6月2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4和9。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呢是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4度。今明两天多降雨天，出行呢请您注意要防雨防雷，雨天驾车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这两天都下雨，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点33分，路面的情况来关注一下，东南四环18里店桥南向北方向接报有事故，东南五环受大洋房桥事故影响车行缓慢，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主路进京方向持续车多拥堵，经密路五元桥北进城方向车多，西二环复兴门桥南侧南向北有事故，占用了外侧两条车道，东南五环康化桥的内环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流量大。 城市文化范儿，品读艺术史的上下五千年。1974年3月，兵马俑被当地的几位农民在打井的时候意外发现。1961年3月4号，秦始皇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先后有200多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参观访问，成为中国古代辉煌文明的一张亲子名片，被誉为世界十大古墓稀世珍宝之一。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答案是 B，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在和孩子一起读的艺术史这本书的近现代部分，介绍了著名的画家、雕塑家和版画家亨利·马蒂斯，他以使用鲜明大胆的色彩而著名。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他是什么派别的创始人吗？ A. 巴洛克， B. 印象派， C. 野兽派。 好，我们看一下这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呢，秦始皇兵马俑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1974年啊，应该正确答案是 B。 我看一下啊，答 B 的朋友有多少呢？哎呦，还真不少呢，红十字又答对啦，恭喜您。还有梅英峰，梅英峰哈、啊、想进我们文化范儿的群，应该已经拉了您了是吧？还有这个珊珊啊，秋子呀，还有这个顺其自然，邓晶、田耕啊，还有牛仔、明飞晶，恭喜这些朋友。第三道题呢，各位朋友您再好好的思考一下，亨利·马蒂斯是什么派别的创始人？巴洛克画派、印象派亦或是野兽派呢？知道答案的话，请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让我们继续请出和孩子一起读的艺术史这本书的中文版编辑徐丽子和动动笔儿童美术创始人陈爽，带我们一起来品读艺术史。那么刚才呢，我们第二道题说到了这个秦始皇兵马俑是哪一年被发现的，那么其实秦始皇兵马俑它也是进入到了这本书中哈，也是确实是秦始皇兵马俑也是非常伟大的艺术品，值得进入艺术史。那么这其中其实还有一些中国的作品是吗，丽子？ 对，它里面还讲到了一个中国的画家叫范宽，然后他的西山行旅图，这个 非常有名，西是溪水的溪哈， 对，就是讲他在山里面走然后看到的一个景色。这个就是中国画和西洋画是很不一样的，然后他在这个故事里面也把这些特点体现了出来。然后他又讲到说画家他画山，他并不是画自己想象中的山，他是真正的到山里面去住，然后他在山里面遇到了一个老人，老人看到他的时候想说这个人这是干嘛的呀，然后穿的也很奇怪，然后身上都是尘土，然后还有松枝松叶在那儿走路，然后老人就说你是来干嘛的，他说我只是来走走来看看，就是他表现了一个画家他那种去深入生活里面去体验的那种。然后他后面就讲到说 他画山画得非常有名， 嗯， 然后他很多他的学生都会向他问说，为什么你能把山画得那么好呢？然后，你可不可以做我们的老师教我们？然后这里面范宽就跟他们讲说，你要想找老师的话呢，不要来找我， 嗯， 你最好的老师是自然。对，所以 好有哲理啊。 对，然后他我觉得这个 范宽听了都忍不住要赞叹，这话问得真好呀。 对，所以其实作者他是很用心的，他在讲中国的故事的时候，他就会把中国人的那种对大自然的理解啊，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解放到这个故事里面，他就跟讲这个西方的故事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嗯， 对，然后他还讲到说这个范宽走在山里的时候，看这个山的形状是什么样，然后他给他的学生讲说，我们画画的时候近景是什么样，中景是什么样，远景是什么样，他会把一些这种绘画的技巧放到故事里面去，然后就是老师在对学生讲，其实也是我们读者在书里面学这些东西。 范宽这幅画很有名，范宽北宋的画家，他这幅画也受到乾隆的喜爱哈。这乾隆那么好盖章的，在上面也没少盖，反正是。这幅画现在是收藏在这个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面。 对， 《西山行旅图》一幅中国的画，它还能让大家这个畅想那个时候画家们他们的一些感受哈。 嗯。 所以呢，其实就是我刚才问过您这个问题，但是还是有朋友很好奇。可乐生姜说。这本书是通过故事来讲述艺术史，但是就故事感觉是不是不是特别严谨，有演绎的成分。但是刚才您说过史实都是经得起推敲的哈。 对，就是我们对一本书一个文学作品的分类，可能会就是说这是一本虚构的，或者这是一本非虚构的。那虚构的就是我们经常看的这些故事啊小说啊，然后非虚构的就是那种纪实性的文学啊，包括一些社科类的这种书，历史类的书。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呢，它就是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就跟作者他自己讲的一样，他说历史上总有很多巨大的空白等待我们用想象力去填补。这个话我觉得确实是说的挺有道理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历史就是一些很干的一些点，然后他们摆在那儿的时候，你可能没有那种感性的认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他能把这些林林总总的知识点他先全都抓在自己心里，然后他再自己用自己的想象力把这些东西再重新讲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我们来这样去品读艺术史的时候，会对整个艺术史的那种发展的历程会有一个更感性的认识。 嗯， 这个时候是什么样，那时候是什么样，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就都会有一个非常就整个一个非常鲜活的一个画卷在眼前一样。 嗯， 而且像这种本来就是给孩子们读的书，要是写的过于纪实或者是像历史那样，可能孩子们或者是非专业的家长也真是看不懂了。 嗯， 然后一边跟着这个历史读，一边里面还会有故事，整个的艺术史显得就会比较活泼，或者是感觉它是很客观的，孩子们也能容易接受。 嗯，那适合多大的孩子看呢？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如果是小学四五年级的话，他应该可以自己来看，也可以发现这个书里面的一些有意思的地方。 认字没有障碍了哈。 对，而且他可能会有一个稍微抽象一点的那种理解能力。然后如果是小一点的孩子的话，真的就是适合全家人一起读，就是大人给他念的时候，其实大人也可以感受到故事是美的，然后画也是美的，然后就是大人孩子在一起可以感受到那种艺术的那种魅力。 哎，陈爽，您一直做这个艺术教育，你觉得孩子从多大开始就是接触这种艺术教育比较好呢？ 我觉得比如说要是去美术馆或者是平时看，那是越早越好，可能他在三岁半的时候对世界上有一定认知了，然后对大人说的话有一定的正面的反应了，就可以看。然后如果要学习很专业的话，那怎么也得到六七岁以后吧。现在像这本书里边讲的这些内容，我觉得如果要是小龄段，比如说没有上学的孩子，肯定是需要家长来讲的， 对， 而是需要家长或者是老师先把故事讲完， 嗯， 然后再用更通俗的话给孩子们讲，这样他们会接受度比较高一些。 嗯， 对，而且我之前听陈爽老师跟我讲，他说不同的孩子在不同的年龄对艺术的那种感知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 可能就是很大的孩子他在来学画画的时候，他会特别纠结说我想把这个东西画得特别像， 对 对，但是小孩子可能就没有这些拘束他这些想法， 这个好像也还不太一样。 像小孩的想象力真的是永远会比大孩子或者是会比成人高出很多，那个时候他的想象力不需要你引导的过多，他自然由内而外的就能散发出来，他把所有的东西都会拟人化，太阳会画成什么样，然后小鱼会画成什么样。但是孩子一旦到了七八岁以后，他自然而然的就会对写实的东西很敏感，那个时候他画的像与不像他自己心里会有一个判断，所以这个时期的孩子更需要家长和老师的正面引导，告诉大家画画或者是艺术不仅是要画像，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他艺术有很多种门类和形式，有的艺术是摆一个东西，一会儿我们可能会讲到杜尚，可能摆一个自行车的车轮它就是一个艺术品，那有的艺术呢，我可能画所有的东西都用圆点来画，都用线来画，这些都是不同的。希望孩子们能通过艺术能了解更广阔的空间。 是，所以我们刚才呢介绍的更多是这个古典的这种艺术大师哈。其实现在应该说现代艺术也是越来越多元化了，好像也越来越难懂。 对，有的时候到了美术馆里面看那种当代的艺术作品，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可能要深入到那个创作的背后去了解他的故事，你才能知道他展现出来的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用意。 是，所以这本书里头其实对于当代艺术也是有所介绍的。 对，没错，就是他到，因为他四万两千年嘛，他讲到近代，讲到当代的时候，也介绍了很多国际上非常有名的艺术家，然后包括我们之前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位，就康定斯基，他里面都是一些线条啊，然后他用非常，我们可能所谓说抽象，用非常抽象的一些东西去表现他的理念。这个故事里面也讲到他的一些想法，然后他就讲说，康定斯基他自己愤愤不平的想说，为什么大家都说我抽象呢？我一点也不抽象啊。就是其实在他看来，颜色跟乐器的这个音色，然后跟形状之间都是有一个对比的，都是一个呼应的，就是红色可能是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它对应的就是那种大提琴醇厚的声音，然后黄色可能是一个小号，它非常的尖非常的亮，它对应的可能是一个三角形，就是这个如果你对它这种想法有理解的话，你再去看他的作品可能就觉得哦，没有那么难懂了，他里面那些线条啊颜色呀、啊、怎么摆布，整个这个画的一个构图其实都体现了画家的他的一个艺术的理念。 康定斯基可是现代艺术的这个伟大的人物啊，他的那些什么论艺术的精神什么， 对，他自己 文艺青年们很喜欢。 对，他写过很多著作，他是一个理论家，然后这个故事里面也提到了说康定斯基在哪年出了一本书，他在书里面大概写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儿。这个就是他是用一个孩子们比较容易理解的语言去讲了康定斯基的这种概念，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可能就会对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抽象的画会更容易理解。对，其实书里面很多这样，包括刚刚那个陈双老师讲到杜尚也是类似这种。 对对，杜尚他有一个作品，一个是自行车轮，还有一个是他就是真的把咱们生活当中的小便器放在了展览馆里，那个时候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然后杜尚的理论就是，为什么你把颜料放在纸上画出一幅作品，它是一个作品，那我如果我要不拿颜料，我直接把一个物体放在那儿，它其实也是一个作品。它是很直接的，甚至是这些想法都是很有颠覆性的，这些就是当代艺术可能有些人觉得不理解呀或者什么，其实如果要是跳出来想，会有一些对艺术新的看法吧。 对，那个故事里面就讲到杜尚他的一个心理活动，他说为什么大家总觉得我的艺术很奇怪呢，他说难道就是非得要画成那种一个大家想象的那个样子才是艺术吗，他说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艺术就是要用一个新鲜的角度去看待世间的万物。那我用我的角度来看这个自行车轮，它就是一个不同的东西，它虽然是工厂的流水线里面生产出来的一个车轮，但是我把它放在这个地方，我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展示它，这代表了一个全新的观看的方式，所以就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想法。对，它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然后就是把通过这种杜尚的心理活动把这种艺术理念传达出来的。 也通过他的这个心理活动的心理独白，让应该说大人家长和孩子们能更了解艺术家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才会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来。因为经常会有人说，哎，为什么这个是 画成这样的呢？这它代表着什么意思呢？好多人有这样的疑问哈、 包括在有时候上课呀或者教孩子的时候，这种疑问会特别特别多。比如说有我有一个孩子，他会经常把太阳画成三角形，我就会很 奇怪， 很鼓励他 啊，鼓励吗？ 我会很鼓励他，哎，你觉得真好？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老师，你敢看太阳吗？如果要是不敢的话，就说明太阳发出的光很尖，他只能用尖这个词哈，他说很尖锐很刺眼。那么他觉得他说圆圆的并不尖，三角形。才尖。其实想想他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很艺术家的，只不过可能家长啊或者是非专业的人会，哎，你看太阳都是圆的，你非得画成尖的。其实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所以说孩子们才是真正的艺术家。 对，这是一种艺术的思考方式。 对对， 所以相信很多孩子看了之后在这本书里能找到跟艺术家的共鸣，是吧？ 没错，就发现自己就是一个潜在的艺术家。 对对， 非常有意思。我看这个书最后还有一个这个艺术的这个编年是吗？ 对，这个就是也是我们刚刚讲的，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挺严谨的书。前面他用了60多个故事来讲艺术史，但是他到最后的时候，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去了解更深入的了解艺术，一个是他放了一个年表，就是在这42000年的每一个历史节点发生了个什么样的事儿，艺术家干了什么。另外他还有一个术语表，就是因为。就是里面会难免会提到一些什么画技法呀，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构图方法呀，然后或者是颜料啊等等这些。那小朋友可能他会想说，什么是颜料呢？什么是明暗对比呢？什么是构图？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后面有一个术语，就是包括我们大人在给小孩讲故事的时候也是，如果你被问到的话，你可以去后面看一下， 小朋友经常会问， 然后给孩子一个解答。 为什么呀？为什么是这么说的呀？为什么是 这 个呀？ 对，这是什么意思？对，如果只是故事的话，可能有时候就是家长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没有办法给孩子一个明确的解答。那我们有后面这些附录，然后有这个术语，有年表，孩子问到的时候就可以告诉他说，哦，这个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颜料是这样做的，一个雕塑的过程制作工艺是这样子的，他都会在后面有一个解答。 陈老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吧？ 对对对，是，就是家长也会问，比如说我们是买什么样的笔会好啊，用什么样的纸啊。其实这些专业领域的确实需要大家能共同探究一下，因为好多笔不同，纸不同，画出来的效果就不同。那么看完这本书之后呢，我会感觉如果一个非专业的家长认认真真的读完，他基本上已经对艺术有一个 大概的了解， 对，比较全面的能大概的了解，能对孩子做一个启蒙了差不多。 所以每个人看完之后可能会觉得，哎，他怎么就60多个故事啊，还有更多的伟大艺术家怎么没有进来？如果都进来的话就是好几卷了是吧？ 对 对 对， 而且他挺有意思一点，就是比如说他讲这个画家的时候，他可能会提到很多其他的画家，然后讲到他有一个朋友说什么什么，其实那个朋友也是本身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画家，他会把很多这种细节隐藏在一个故事里。 画家的朋友圈， 对，你看到的是一个故事，其实那一个故事里他可以衍生出很多很多的故事。 是，所以说大家还要再看自己亲自来看一看就能有所了解哈。 对，就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可以你一直看的一本书，就是你在看这本书之后，你可能又去看了艺术史，你又去看了其他的东西，等你看过之后你再回过头来，你就会发现刚才我们提到那些彩蛋，哇，这还隐藏着这样的一件事儿，还挺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其实栗子，您所谓的这个彩蛋实际上就是隐藏在书中的，应该说这些艺术家的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可能你在正规的艺术史里头未见得能够看到的哈。但是这些事情更有助于让孩子们来理解， 去理解这个艺术家的性格以及他的作品。 这本书的后记的题目我觉得特别好，叫愿艺术的天空永远璀璨。那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不懈的努力，让孩子们的艺术思维更加开阔，让孩子们的艺术天空更加湛蓝，永远璀璨。今天也非常感谢栗子和陈长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分享了这么一本有意思的书，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大家。 好，最后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 城市文化范儿，品读艺术史的上下5000年。亨利·马蒂斯是法国著名的画家、雕塑家、版画家，也是野兽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代表作有《豪华》《宁静》《欢乐》《生活的欢乐》《开着的窗户》《戴帽的富人》等。他以使用鲜明大胆的色彩而著名。晚年的马蒂斯通过色彩剪纸来试验色彩关系，他的艺术达到极其简练又带有平面装饰性的高度。然而他的伟大之处正在于超越狭小的装饰天地，创造大装饰艺术这个概念。